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球場進擊港超聯，哇，好感覺好好啊！坐翻星期四， 歡迎你，歡迎你。 我冇咁講，咁今晚四位主持啊，首咗阿 Gary 啦，阿當阿 Billy 啦，又拍你啊，你阿 Roy 啦，同小弟阿麥，有個 Carson 就外訪。咁啊，今日我啊替住工先咁嘅。OK， 咁咧講明先，今晚呢個節目咧就係成年節目嚟嘅，有個 M 字嘅，大家話俾點解 ？Anyway， 咁啊，我呢個禮拜咧，其實香港隊即係。不同階級的香港隊都有很多不同的賽事打了啦，幫手補補賽果先，唔該你。 好啊，香港的大港腳港先咧，作客越南咧就係-1/3嘅，對住新加坡咧就係0-0打和嘅。咁其實就終止咗佢哋嘅五連敗噶啦。如果咧計埋省港杯，其實佢係連輸七場噶。OK， 跟住咧就到 U23亞運隊嘅比賽啦，係呢個作客澳門咧3-1就係取勝嘅，跟住就係對住南華一場友誼賽啦，只係踢70分鐘咧就贏1-0嘅，最後咧就講埋。香港 U16 啦 ，U16 方面咧，對住日本、澳洲同中國都係輸0-2嘅。 哇，好齊啊！ 結果小組就嚇三戰皆不，咁啊出局啦，好不人哋。咁其實睇過呢三場嘅 U16 嘅賽事嚟講咧，我自己個人見解就話呢班小朋友其實係有拼搏精神嘅，咁就起碼即係。雖然或者身體嗰個素質係未必話及得上，或者由日本嗰場 係差， 當然不就係對比起咁 未夠啦，未足夠啦， 有改善空間嘅， 好大嘅改善。 咁但係即係起碼大家會見到就係佢哋都好盡力，起碼踢到抽筋佢都唔會放棄先咯。 咁五日踢三場波啊，的確對班小將嚟講真係比較辛苦， 真係辛苦， 吃力嘅，吃力 嘅。咁啊，亦都要面對其中一場，都一兩場都要落雨啊，都 係啊。 哇！拉士嗰場對澳洲嗰場哇，即係直頭係 臨尾20分鐘落到白， 落狗屎，仲係落狗屎啊！大佬，即係喺泥潭下踢波就係。 即係你濕住嚟踢波咧，大家感受都係覺得喂個體力上嗰個負荷 個身又重咧，又濕曬， 負荷會好辛苦咯嚇。 咁所以其實都希望即係話呢班年青嘅朋友就可以話即係繼續努力啦。咁希望就話喺嗰個表現上面可以有改善嘅空間。 同埋其實嗰個體能嗰方面可以其實可以再注意多少少啦。 最緊要食多啲。嘢啊，要發育啊！ 因為呢個年紀咧，其實係真係噶，即係而家係如果要一上嘅話咧，其實可以上到好緊要。你睇翻澳洲個，尤其是澳洲場咧，個別強嘅話，一個七號仔啦， 哇！真係嚇死人嗰個七號仔，邊似16、17歲嘅大佬？ 一個七號仔，一個九號仔，兩個嗱，真係兩個都神高神大喎。 係啊， 九號仔要最話16歲咧，兩邊鏟車扎條辮仔， 手長腳長啊！嗰個七號仔， 因為你 冇，係咪超齡球員？ 但係都可以咁樣講。其實香港 U16 最有機會攞分咧，又係對澳洲 U16 嗰場波，只不過香港 U16 始終把握唔到兩個餐事波。 其實應該講第一個就係嚟喺澳洲個苦碌遠射之前啦， 係啊， 門前，哎呀死啦，真係篤條直線出嚟，就咁篤個柱出嚟， 都係個膽識同埋經驗問題啦。其實嗰波如果遠處真係唔遞腳，直情係瞓埋去咧，就有機會。撞得入嘅，點知佢就要擺曬個態嚟撞個波，反而唔入。 但其實我自己咁睇咧，即係話始終呢一班嘅 U16 嘅小港腳嚟講咧，佢哋喺後防方面嗰個補位係真係比較慢少少，即係前場壓迫都唔夠嚴緊，可能即係礙於嗰個打法上嘅問題。 我諗佢哋係驚個體力消耗得快。 係啊，呢個 你見到係，尤其我嗱。我澳洲嗰場我就睇曬全場啦。其實佢哋上半場尾段咧，班香港隊嘅小將已經開始 莫莫地啊，尤其是中後防嗰班啊，開始已經多空位俾澳洲隊打得入嘅，只不過澳洲隊嘅組織同埋把握力咧就比較差啲，唔係即係。如果計身體質素啊、技術嚟講咧，其實應該可以大炒嘅嗰場波。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始終嚟講，你澳洲嗰個軟石當然就話，你話有技術成分又好，你話符碌成分又好啦。咁而家事實就擺在眼前。 咁你頭一場對日本即係出名。 嗰場就冇得打嘅， 出名啲技術又好，走位啊，足球 唔識全部都高過曬。基本上日本個青訓體係真係成熟過你香港好多，咁呢個係攞得比。 見到啲入球片段就猜到你暈曬。 係啊， 先起腳。 嗱，當然啦，即係場內嘅嘢，我哋就暫時講到呢為止啊。其實因為咧，我哋會有啲場外嘅嘢係我哋手足聽到嘅，即係以前咧有個即係好出名嘅地區球迷成日話自己收啲內幕消息啊，內利屎忽咩？係喐你啊，吹啊，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嘢即係話其實嗱，即係我唔怕講埋啦。阿卡神咧就之前嚟講就呢段時間去旅行啦，其實就親身入場啦，就係睇住呢一個 U16 嘅幾場比賽嘅。 其實佢係專登飛過去睇嘅，順便去埋旅行嘅，真係。 好啦，我啱啱打即講即刻入嚟，可以播入嚟啦，唔該。好， 喂，师傅， 你好， 米哥， 喂， 米哥，听唔到，听唔到，而家 讲， 听唔到先，而家 咩嘢你？ 咩啊？ 你喺场外，好似话听到啲，即系家长对于阿巴和啲见解喎，系嘛？ 巴和见解就家长见解多啲啊嘛，因为嗰啲好似 Auntie 咁嗰啲咧，其实喂以为佢哋唔识啦，原来最熟系佢哋一路即系一路话佢排错阵，每场每段时间都话应该出边个，应该出边个。如果邊個喺度就好啦，咁樣咧，嗰啲咧，佢就永遠都係講呢啲師奶啫。啲反而嗰啲爹哋咧就唔好識噶。我見佢哋越位都未好識睇咁，有啲好似都好開心嘅。即係嗰啲阿爹嗰個企咗個越位位嘅，包有人包咗咁，嗰啲講到曬出嚟喎，好犀利喎。咁但係佢哋對包我咧，所以好不滿啊。即係因為不斷咁讚啊，以前阿光仔阿楊正光大嗰時講緊嗰時好啲，咁而家好似唔係咁好噶嘛，即係唔好中意啊。個陣啊，就又話個陣啲僆仔唔識踢喎。 嗯哼， 喂喂， 係睇到聽到 OK， 咁最經典就係有位 Auntie 就話，以為佢條友係世界級，又話巴塞咁啊，原來係薩瓦迪級呢句我最中意啦。喺泰國聽到呢啲咁嘅嘢，呢啲爛 get 啱曬我哋啊。 系啦 ，OK。 喂， 咁咧，阿 Cousin 啊，嗱，即系头先听，即系嗰几日咧都辛苦你啦，即系又要落住雨，又日晒雨淋咁睇啦，系嘛？ 唔系，澳洲嘅真系落雨恐怖啊！落即系嗰啲波咧，如果开波时落咧，踢唔到噶啦，底裤都湿晒，我哋观众席都湿晒嘅，因为场馆旧咧，有个都遮唔到噶，片晒雨入嚟，湿晒成个身都，啲僆仔好辛苦噶。 即系眼都擘唔大嗰只噶咯。 买唔到嘅，一路出一路踢咯。我见阿同埋阿谢嘉荣一路出一路踢噶，好辛苦啊。 嗯，咁你自己对于呢班 U16 观感系点啊？ 我好老实啦，澳洲嗰场咧，因为我喺外围赛，佢哋对个澳洲输1-0啦。上一次咧，个攻人哋咧其实压咗喺前半场踢，我哋冇过半场咁滞嘅。咁反而今次个形势好似好啲，但系咧个斗志啊士气咧唔知点解喎，个士气尤其是我真系觉得咧，又系得翻阿谢嘉荣一个，我觉得全场得佢一个嗌住啊。唔緊要啊，唔緊要嗰啲都得佢，但係其他垂頭喪氣好快就，我覺得就冇之前我喺香港踢嗰種拼勁冇咗翻嚟嘅，真係咁樣覺得。咁謝嘉榮踢到最尾嗰場啦，完咗輸俾中國就喊到 Billy 肥咧， 即係都係佢一個人去頂住，即係頂住個士氣，即係唔好俾佢冧，唔好俾佢冧。 係啦，佢嗌住佢嗌住啲僆仔嘅啫。同埋咧，我教練在嗰個巴和嗰度咧，佢唔知啲僆仔英文唔好啊，定係唔聽個指定。每一次嗌完個指令出嚟啦，巴和嗌完啦。咁隔一陣要隔咗，我諗兩三分鐘，一個華人嘅我哋中國嘅助教又出嗌多次，啲僆仔先有改動嘅，唔聽個指笛咁嘅。我發現咗包華嗌出冇人睬佢嘅。 可能真係可能個語言上面嘅問題，令到係即係大家嗰個理解上面喺個戰術運用方面會有個誤會喺度啦。 啊， 係啊。咁啊，郭生啊，手足可以去一號上先。嗱，咁咧我哋嘅偉大嘅即係傑志嘅足主啦，伍聲啦，就喺呢個賽後咧就發表一篇言論咧，就係批評阿巴和戰術運用啦。咁啊，卡神啊，你對於阿伍聲嘅說法咧有咩見解啊？ 喂，係阿陸健條撚樣請佢翻嚟噶嘛，係嘛？ 係個撚樣係啊。 佢搶翻嚟噶嘛？喂，大佬，你輸打贏要喎，你哋而家輸咗係贊人哋贏喎，即係贏咗又話 係 立功嘅咁噶咯喎，一定係咁講喎佢啲嘢。 唔係啊，鬼叫U16入邊有半隊波都係佢啲人咩？ 係啊，講啲人啊，就係、是、我就講少少一兩個啫。我睇之前咧僆仔都喺香港睇保良局啦，同埋個外圍賽兩次咧，見到高成恩咧，即係嚟緊啊流浪一隊嗰個高成恩啊上一隊嘅，今年嗰個高成恩。 喂，冇咗喎！我就谂系咪关呢啲体系事啦？ 唔系啦， 关唔关事啊？ 哎呀，咁样噶，真系啊！ 我估咋，我估到我觉得我自己好欣赏佢，佢哋喺个左边嘅中间咁样，好高大个球员，你点解冇得出两场波，后三场波都冇见到嘅？关唔关事咧？呢啲啊下上啊，真系下上啊！ 有人有伤咧，系咪先？ 即系有，即系唔知啦。就有伤，咁如果有伤就唔会成队跌身喺度喎，又见到好得意喎。 哎，我不停啲，我不停帮人搵嘢，你不停都爆啊！你真系帮嘢，你真系。 你仲帮嘅，你仲漫画球，点兜啊？扑街嚟嘅！喂，真系喂 ，Cousin 啊，即系你觉得，即系而家五件嘅捻嘢摆捻到明，输低人要啦。 吓吓啊！ 咁即系嗱，即系佢啲所作所为， 佢唔捻讲啊！个巴塞睇系勾勾咗嘅，佢唔会咁讲噶。 佢梗系唔会啦！屌，喂，巴和系咪佢搵翻嚟噶？都系个西班牙体系嘅。 系啊，佢搵翻嚟噶嘛？ 点都自己 系 咯， 自己又喐鸠自己个人喎。 喂，屌，佢当年佢咪喐鸠摩力克？ 系咯，咪就 咁 咪 自家 个杀 手转到自己有咯。 即系， 唉，我唔捻识讲，即系，大家有眼见历史，历史会告诉我们啦。当年喐鸠摩力克，上届喐鸠高维斯，而家喺度开鸠巴和多。阿巴和你都冇运行啦，真系。 我谂一两个月嘅啫，我谂。十一月嚟，而家系九月，我谂十一月一年约咪西沟去咯。十一月嚟噶嘛，包括十一月做港队港星教练噶嘛，呢个都十六教练噶嘛。 啊啊，咁 咪过多两个月咪计咯，顺理成章又合约期满咯，其实。 咁情合理。 老鬼鬼噶啦，拜拜以为一年生一年死就一年系死鸠紧嘅，跟住佢就。 反正系煮死嘅啦呢镬嘢。喂 ，Anyway， 嘉臣，喂，你辛苦晒。 喂，唔阻你哋，好多嘢讲，我资金好多料到，唔阻你。 咁啊，你休息下，下个礼拜你翻翻嚟再吓，即系顶住鸡头啦。 吓，鸡头？冇啊，痛嘅。 鸡头就鸡头，系讲错咗啫。Anyway， 唔该晒你，唔该。 OK， 拜拜。 咁啊，伍健呢度我有少少想講啦，就係佢頭先講過啦，其實佢有大部分球員都係傑志嘅呢一班 波。係啊， 咁佢其實成日都會話培養年青球員最緊要培養嗰個品德，但係從呢一件事上面，其實佢係教壞咗啲年青球員嘅。 我有個問題， 的確係啊。 唔係，我有個問題，乜呢個撚有品德嘅咩？ 佢講啊嘛，佢講啊嘛， 講啊冇扭仁義道德。 係啊，即係 轉個頭話跟人賣屎忽，屌你老！ 即係如果而家啲年青球員可能到時同翻阿包羅講，喂，我老細都屌。好鳩你要排錯陣，你識唔識㗎？咁樣，喂，你真係教壞啲年青球員嘅喎，你聽你大人講嘅啫嘛，係咪先？你呢個言論其實係非常之過分咯，我覺得。 嗱呢一日嗱 U 十六呢一單咧就一單嚟嘅，點解我會特登 cap 呢幅相出嚟咧？就有第二單嘅。咁啊，頭先阿 Roy 你頭先睇過就係話，大港腳對住新加坡之後咧，咁啊金 Sir 對於即係球隊嘅表現有啲評價啦，係嘛？ 先講個係啦，評價咧，佢就覺得咧港隊對新加坡嘅比賽咧，其實就有成七次入球機會嘅，但係一球都把握唔到啦。咁表現其實唔差嘅，鬥心咧同埋體能都係有進步嘅，相信咧開季之後更好啦。但係佢同時都表示，其實佢係感到壓力啦、沮喪嘅。佢覺得球圈唔能夠一齊為呢件事沮喪啦，應該咧就團結繼續奮鬥向前嘅。但係佢就話啦，東南亞有其實有幾支球隊咧喺十一月咧為呢個檸木杯咧，即係老虎杯嘅前身安排有賽嘅。 前身老虎杯，係啦，老虎杯嘅前身 港隊其實為了明年的世界盃外圍賽要攞多啲積分啦，就應該要投資多啲，安排多啲比賽咁樣 嘅。係金 Sir 講完呢一番説話之後咧，暗曬呢篇文章咧就講啲咩撚嘢咧？咁啊照講出嚟就話，今日香港隊從新加坡翻嚟，結果我最擔心嘅真係發生咗。張建峰呢個左閘咧就喺右賽時間韌帶受傷，結果咧搞到我哋傑志用嘅人咧就買少見少咁樣話啦。OK， 十六個添， 十三添呀，再講下。講下唔知講下講得九個添啊！屌唔好踢笨柒，屌你老味！咁啊，即係而家佢嗱所數傑志嘅十字軍咧，就曾志孝啦、徐德瑞都係有傷嘅，咁啊張峰都傷埋啦，顏樂科亦都有可能就上唔到陣。咁啊，加下就梁家熙啊，仲要踢亞運添，叫得翻十五壯士就作客約旦嘅呢個伊克球都艾比爾嘅亞協四強賽。咁而家嚟講，佢係希望嘅求神拜佛啦，咁啊冇乜球員受傷啦。咁嚟緊嘅時間，阿梁家熙同阿温俊都代表香港隊出戰呢個亞運啦。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佢就希望話，喂，可唔可以即係喂頂俾我頂埋呢場波先，放佢哋兩個去亞運咧？ 咁不如唔好，咁揭幕戰唔好踢啦。 賣屌 cancel 啦， 黐撚嘢， 叫佢退隊啦。 但係黐撚嘢揭幕。 戰都要問佢啦，係咪先？傑志第一次唔係對和富大埔啊嘛，嗰陣時講係後屘好似話，即係佢好似改過賽程，話第一場要對和富大埔啊嘛。 我因為佢講先，佢公佈先嘅嗰次係。 喂，唔緊要啊，因為中國亞運隊咧都係咁樣啊，大連實得成班靚仔冇得踢啊，就係唔放人踢咯。咁你咪夠膽唔好放咯？ 嗱，呢一樣嘢咧，其實俾我係金水咯，我心諗屌你老尾，以後唔撚用傑志啲人話俾你聽，黐鳩線。嗱，即係講個事實嘅，用個技術層面事實嚟講啦，傑志呢班人對於香港隊嘅作用係唔撚大嘅，今時今日我話俾你聽，林家偉呢啲。講真的，你睇佢近呢六七場香港隊賽事，有條撚表現可言咩？屌你落去啦！ 唔係，其實金水成日都係擺落佢踢後備啫嘛，都唔係好多踢正選。 唔係有正選，嗰次亞洲杯外圍賽拉屎嗰場，再越南嗰場，咪就係個撚嘢喺中間 成。咁咪嗨嘢咯， 撲街咯，係咪先？屌張峰嗰啲，你講真的，你而家年紀好大又多傷，係咪先？放生佢啦！盧君怡近呢幾場波，你睇下佢右路出啲波，出咗去邊啊？出咗菲律賓，撲你個臭街！係得阿黃楊叫有啲用，顏樂峰係有啲用，係啦。温俊嗱，即係温俊阿金常未敢用住嘅呢一刻嚟講。 唔係顏樂峰係。應該是可以慢慢逐漸在個中場站穩陣腳的香港隊， 但他要在傑志多上陣先， 係咁都係。 佢優無 啊！傑志都唔夠人踢， 係佢係唔夠人先用啦。如果佢夠人，好似社區杯咁樣都唔用佢。 最緊要就係顏樂峰依半季一定要爭取表現，唔係咧就下半季一補連奴翻嚟咧，佢真係冇得踢啦，係咪先？ 而家本地啊嘛， 係啊。 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講法咧，其實即係如果我係金常心諗黐撚線，唔撚輸你啲人，唔撚輸你啲人，屌佢！ 唔 係 咁，其實佢應該唔會嘅。 咁佢今次真係因為佢覺得南華同傑志班波已經踢咗個社區杯啦，應該班球員有狀態，所以選依兩隊波嘅球員多 啲。大佬啊，你睇傑志喺社區杯嗰班人嘅狀態，最好狀態邊個啊？喂，真係托賴，我真係數唔出啊！撲街，真係對唔住。 佢奇怪， 我覺得係近呢幾場狀態最好真係顏樂峰喎，真係。 真係顏樂 峰奇怪喎，佢張峰其實嗰次亞協杯見到其實都係啱傷好咧，佢呢兩場都係正選嚟嘅。佢冇用到啊！ 其實有人 cancel 就係覺得就係依個疑問咯。點解張峰要踢曬兩場呢又移賽都係咪先？因為左閘唔係冇人用噶嘛，香港隊。 但其實你用張建峰嘅話，我都覺得係好過用郭建邦啊嘛。 嗱，我自己好強調咧，郭建邦嘅問題就係而家前咗連澳門都知啊，西亞性問題變咗東亞性問題，再係變咗叫即可能港澳浮制賽都有。即係呢一樣嘢大家都明嘅。咁所以其實今場即當然你作為一個好嘅教練，都希望就話。揸住一副最靓嘅牌去同人哋打噶啦，系咪？ 但系实质上佢根本就揸唔到一副最靓嘅牌，冇办法，即系呢个限咪住限。 所以而家其实阿伍生呢番嘅言论咪同金 Sir 嗰番言论相冲咯，屌你个老尾！大家即系而家大家希望球会与球会之间可以为香港足球去做一啲嘢出嚟，要团结啊嘛。喂，你而家伍生嘅心谂就系、是、嗱，虽然我可以体谅你系班主，你好食住，喂，屌我啲球员伤晒，踢太空波伤晒，点算？喂，大问题就系、是、喂。有哪一个国家地区的代表队不是紧要个球会嘅啫？伍生，你答我啊！你够唔够胆答我啊？冇啊嘛，系咪？ 嗰阵时，即系罗生都唔够胆讲啊！ 即系同埋个都系咁谂啊！踢完伤，你 罗生嗰阵时都系话希望唔好用咁多啦，咁样唔好用咁尽啦， 系啊，唔用啊嘛！屌，而家个捻一个态度就系呢副咁嘅模样喎，大佬。你估你真系費格遜啊？屌你個老尾！ 就算費格遜佢係咁諗啫，佢都唔會咁講啊。 佢都講唔出口，因為佢咁樣做係會影響成個足球生態噶嘛。 有啲嘢係做，有啲人唔撚應該講噶嘛。你咁撚多做咩啫？ 係即係你咁樣講嘅話，你係咪危害緊香港足球嘅生態咧？ 佢多口係慣咗，慣成，即係佢口可能不隨意機啊。 因為有 控制唔到咧， 咁大個人諗一諗先啦，大佬。 喂，同埋你咁樣講嘢法，你會引起好多人哋嘅揣測啊，或者人哋同埋喂你咁樣挑起人哋，即係你同足總嘅爭端，咁即係你。想点先？ 喂，但系佢系足总入边嗰啲人嚟嘅喎，孭住咩职位啊，大佬？你足总， 喂，咁即系神入啦，你鬼又你啦，系咪先？ 咁更加唔应该咁讲啦，系嘛？ 系咯，咪意思就系咁讲咯。 所以思杰讲得好啱啊！伍生迟啲做 Q 埋香港队教练，你都傻嘅，边止教练啊？做捻埋足总主席添咧，屌你老味，踢够两得落台，你白你系咪先？我哋冇乜所谓嘅，我当食花生嘅啫。咁但系问题就话，因为讲真，你呢种即系咁好权力嘅，即系圣经系咪好？寫突然間唔記得行公義好憐憫，跟住下一句咩？唔記得咗添。 因為行而家行搞事好嗌交， 行古話啊佢， 行古話好嗌交嘅， 佢又唔夠古話，我覺得佢。 屌佢真好撚誠實，即係乜叉都要講出嚟先安樂喎。 唔係可能佢食得誠實豆沙包多， 唔係佢依兩季。是咁樣噶， 佢成日無端端喺 Facebook 成日講呢啲咁， 寫埋啲嘢咧係係博俾人屌 啊！屌一萬點屌啊！啲家產真係真係得閒冇事食飽飯等屎屙你咪屙屎咯！屌你！ 係啊，都係咁樣講，因為你香港隊始終要即係大港腳始終要爭個世界排名啊嘛，即係始終。金 Sir 都是想用最好的人腳踢，是不是他盡量就得到，那當然是就到啦。 不是，也有個問題，就是你的世代交替問題。喂，你根本啲球會個個都唔肯用，即係唔肯俾多啲機會啲年輕球員。 係啊， 咁你個世代交替咪出現問題咯？ 個選擇唔夠多。 係啦，同埋佢根本個啲年輕嘅球員根本個狀態亦都唔足以去踢港隊。咁你話啦 ，Kim Sir 咪只能夠綁住隻手喺度行，咪住行飯咯。 係。 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你五山自己就搞乜咧？青訓學校搞撚完啲人都唔撚用嘅，好似皇家馬德里咁專賣青訓嘅，屌你老尾，係咪先？而家有幾多個？青訓球員，屌喺傑志身上浪費咗光陰啊！啊，曾如玉 overrun 啊，唔使望啊！啊，曾志孝啦，曾志孝其中一個啦， 李家俊係其中一個， 李家俊啦，係咪先？梁佳慈咗係另外一個啦。 顏樂好借到借啊借下先有得用咋， 借咗幾季 幾 季 大佬先有用。 唉，所以呢樣嘢真係，所以思琪講得好啱啊，即係。中國有毛主席，香港有五毛主席，嗱、啊、對唔住我卡啫，即係呢啲係抽你寫呢個，唔係抽你寫就係屌襯你啫嘛，屌，唉唔撚屌呢個撚忍住啊，真係 get overrun 唔係講笑，我哋講講下個話題，手中去下幅相唔該，即係有時屌呢撚屌得口臭咧，真係好撚悶啊，想講，好，我哋講講呢個九月星期一嘅時間，其實我喺禮拜一節目都講過啦，就係話今屆。香港超級聯賽播映權咧，將會由亞洲電視咧就係獨家播放啦。咁啊，免費台又有波睇啊，大家幾開心係先？即係大家又唔使講，撲你一間亞視 嘅。唔係喎，但係有啲球迷又唔開心嘅喎。 點解？ 佢驚亞視咁樣又有續牌啊嘛。 屌，關條撚事咩？黐線。 逐樣計噶嘛。 逐樣嘅，同埋亞視嗰個牌到2015年11月噶嘛，播撚埋咁貴先啦。 都係簽一季啫嘛，今年一四一。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係話，喂，屌，唔好首先嚟講有睇波就唔好。跟政治拉埋一齊嚟講啊！屌前嗰排阿半山同阿周融影嗰幅相，咪得未得人屌出佢添？屌 後 尾，即係講開又講，即係呢樣嘢，誒唔好將兩件事混喺頭先。第一就係話，第二你要屌出佢嘅得冇問題，你等亞視搞出嚟嘅效果係搞到一鍋粥嘅，係咪屌咯？ 你至少而家 去埋下幅相添啦，唔該。 因為而家至少亞視嗰個方案係有誠意噶嘛，係咪先？ 喂，不如講咗個方案先 啦，好啊，嗱，咁我就不如講一講嗰個投票先啦。咁咧由兩間嘅免費電視台去爭奪呢一個港超聯嘅播映權啦。咁、就係無線電視同埋呢個亞洲電視啦。南華咧就係投無線嘅，流浪就係投戲權嘅。另外七支球隊咧就係投亞視嘅，咁所以就亞視奪得啦。原先咧佢應該係300多萬嘅播映費嘅，就減到250萬。直播場數就有20場，每隊基本上最少是有一場的。錄播方面就有93場的。 Yeah. 如果錄播你想轉做直播的話，給40,000港幣就 OK 的了。 是球會方面給40,000 直播。 是啦。那么就250萬，那一份就當它12萬那計算。傑志東方和太陽飛馬就出4份， total 是48萬的。YFC 奧迪流浪就24萬2份。南華黃大仙大埔元朗就出1份12萬嘅，咁我尾數應該係10萬蚊啦，就係由足總俾嘅。 即係流浪係棄咗權啦，冇出到錢啦。 唔係棄權冇投票啫， 冇投票啫。 跟大有俾錢嘅，有俾兩份錢嘅，24萬。 嗱，而家有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南華咧真係好 Q 醒目嘅，即係點樣咁講咧？ 睇定啲先啊 嘛。唔係，一來睇定咧，二來就係嗱，而家嗱我加4萬，我就可以由次等轉做頭等。係 啦， 係 啦， 係咪先？咁即係話 upgrade 啊嘛，即係 變身 upgrade 冇錯啦。咁即係話咧，有咁計法嗱，出4份啊嘛，12萬1份，12×4=48萬啦。OK， 就4場直播啊嘛。 系啦。 喂，如果咁計法，阿張生喂醒跑喎嗱，加多16萬，有5場直播，埋單都係28萬，慳咗20萬喎。嗱、啊，你係咪醒先？嗱呢樣嘢啊。 同埋佢嘅意思啊嘛，亞視又唔係我揀嘅，你哋揀亞視咪你哋出大份咯，係咪先？佢意思係咁樣啫嘛。 但佢冇話唔出啦。 係啊，佢 冇話唔出啦，佢都要出份啦， 出基本 嗱我中意俾4萬就有一直播，係啦，係咪先？好簡單。 咪即係一個，奧迪打得好咗咧，如果嗰場唔想直播，哎呀，嗱聲四萬出嚟 我諗如果其實個效果做得好嘅話，啲球會就唔介意嘅，我相信。 梗係啦， 同埋其實聽聞話亞視都會，亞視都會為咗呢一樣嘢，即係配合同啲球會啊，同嗰個足總一齊做宣傳。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出嚟嘅效果應該會相得益彰喎。 係啦，我講少少啦。嗱，本身咧佢話應該係得四個球場可以直播嘅啫，而家咧亞視咧就會自己俾錢咧鋪呢個網絡去到其他嘅球場啦。鋪 光纖線 係啦，直播咧就會有五部 cam 嘅，錄播咧就會有三部嘅。咁咧如果係晚上同埋黃昏嘅比賽咧，佢哋可以將新聞同埋其他節目順延。呢樣嘢我唔覺得意外啊。 係啊，因為亞視冇節目播，係咪先？而家有個自家製作啊，佢播得幾多得幾多咧？ 一來啦，二來，喂，好難得有啲節目咧可以賣到廣告啊！你明唔明 啊？ 喂，起碼嗱。而家中銀集團人壽肯定要落廣告先啦， 一定啦， 大佬你自己做周圍贊助出嚟落廣告先，笑撚先。 佢都贊助個聯賽咯，唔贊助啦。 得啦嗱，太陽飛馬有太陽娛樂又會落廣告， 跟住 YFC 奧迪，奧迪 又係娛樂，又係教會咯，係咪先？一定啊。 仲有喎，奧迪佢個主要贊助商 Leo， 佢又可以承接埋廣告嘛。 不過有樣嘢，奧迪嗰樣嘢就比較難少少，奧迪嗰個娛樂嗰個背後個老細咧叫叻哥。難少少，你知叻哥係邊飯台柱？ 唔係咁佢，但係佢負責人係阿簡文迪啊嘛。 係咯， 嗰一件事啫，係咪？ 都係嗰批人啊。 但係你要明白元朗咧， 一定會 天行元朗三大地產商贊助嘛，一個唔過要吸埋嗰啲落嚟，哇條數啊舐舐嚟咯。 咁啊睇下亞視你搞得好唔好啦。 嗱講翻又講亞視嚟講咧，就嗱嚟聽晚嘅時間就係9月12日咧，就旺角場就係呢個傑志對和富大埔呢場冠軍對冠軍嘅，即係港超聯嘅開幕 上季甲組冠軍對上季嘅乙組。冠軍 係都係冠軍對冠軍啫，佢冇錯。 有講清楚啲啊嘛。 OK， 咁亞視嗰方面咧就話講到明就係話會用呢個5至60人啦，去協助今次開來嘅直播。咁兼夾10月嘅時間咧，就製作啲港超聯嘅雜誌式嘅節目嘅。咁變咗嚟講，同埋最好一樣嘢就係話。佢可以就係睇咗直播之餘，如果譬如話你真係睇唔到重播 的， 可以上亞視嘅網去睇翻啦。又或者嗱，即係講明先，唔係幫亞視做宣傳啦，只係覺得佢有誠意先想同大家分享下嘅。 係啦，咁主力就係本港台嘅，其他就會擺國際台嘅。 如果網上直播咧，佢又擺 YouTube 嘅。 嗯， 係啊，嗱，我又買定個外置硬碟噶啦。 屌你擺到幾多？ 擺到咪錄，可以喺電視機錄。錄低佢慢慢 睇，屌你睇撚埋四仔啦，順手屌你 關乜嘢事啫？ 梗係關事，佢一個人收咗 hard disk 係咪先？十鳩幾 G 啊，即係一套戲係咪先？ 邊度得十幾 G 咁少啊？500G 啊，行下啲一隻殼都 係 我儲開喎， 我一套喎，北韓街教父啫，北韓 係啊，我都好有誠意啊，專跟俾幾百蚊買個眼鏡。 我諗我都要，因為我聽晚我做節目睇唔到，我就係 係啊，始終錄電視嘅畫面始終好過喺網上。长睇啊嘛，系咪先？ 讲到底，讲乜嘢睇电视咧？最好入场睇啊！废话嚟， 梗系入到梗系入啦。咁如果想做一个我哋咁样做节目，我嚟做功课啊，同埋做一个留念都好啊嘛。 啊，你又有道理。 有几耐啊？是未播过香港波啊？由86年嗰阵时播过一次之后， 我几惊佢一阵播翻86年嗰啲阿叔讲 嘅。我冇所谓喎，最好。都播抄翻出嚟播，我照錄， 唔出奇 經典 嘅， 經典系列華班啊， 所變咗個 documentary 都好啊， 嗰年全華班啊，是播噶。 誒講到底，我哋都希望即係多啲觀眾朋友就繼續多多支持香港嘅波啊賽事嘅。OK， 我哋轉轉話題，喺去日本嘅時間講講係日本就教練艾古爾呢個新帥第二場嘅賽事。咁呢場波就係對瓦雷瑞拉 強 軍啊， 2-2嘅。 2-2啊，仲未開到齋喎！首先去下幅相先，唔該。今晚辛苦少少啊，好方 便。嗱，呢個其中一個入球球員柴奇岳啦。嗱，呢個柴奇岳，我覺得呢個球員要表現都相當之好，即係基本上。日本是需要一個這樣的打邊的一個球員，即其實他穿7號呢是正式意味著他取代遠藤保人的地位。 嗯， 我覺得啦，即柴奇岳呢，這個現在23-24歲仔而已，其實都還有大把時間可以磨練他，即他會成為一線的國腳級人馬。 嗯， 另外下一張相麻煩，另外一個入球的球員呢就是武藤加紀的。 嗯，繼續說 完先。這個球員呢基本上呢他本身 FC 東京已經 有相當入球數字，嗯，即是他20多場聯賽當中已經是入了成8球了。嗯，本身他的把握力都即 即係大家供應都唔錯啦，咁亦都喺當中一個遠射冷戰得手，令到日本先開紀錄啦。咁呢個球員其實都可以成為一個箭頭一個好嘅選擇。即係你話如果要一個把握力好啊，同埋一個高大中鋒咧，其實我覺得即係武藤家紀拍呢個街川遊介咧，可以係一個未來嘅即係。一個前鋒線的一個 高一矮的立體戰術的一個鐵膽，一撇鐵膽， 是啦，一撇鐵膽啦，係啦，我會咁樣睇啦。咁另外就話，如果你話中場派牌嗰方面，我覺得細貝文其實就應該都冇得走雞啦。但係我真係好質疑的就係水本裕貴呢個球員，水本裕貴是呢一次犯規。太魯莽咯，即係其實基本上佢以往咧犯規，即係咁樣嘅犯規都有幾次，基本上，即係我覺得心理質素高翻少少啦，唔該。 再粗下，咪 始終都係後生。 唔係，佢唔係後生噶啦，基本上佢已經係廿八九歲噶啦，即係基本上如果佢 即係國際經驗唔夠啦。 係啦，因為始終國際賽經驗唔夠，佢亞冠嘅經驗其實都唔能夠幫到佢啲乜嘢啦。始終，我覺得呢個球員就比較。即係佢有時可能會啲手腳多少少啊，或者可能啲動作粗攔截嘅動作粗嘢少少，變咗令到個球正對嘅觀感唔好。咁另外就第二球失係穿到泳智嘅牛右手所累嘅。 穿到泳智間唔少都有啲咩嘢㗎啦，記得上年 又。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講緊一樣嘢，就係話究竟呢個門將嘅世代交替可以去到邊咧？而家你繼續都係用緊川島永志嘅 啫，用咗好耐喎。 喂，但你有冇諗過會俾阿西川周作同埋呢個權田修一去接班呢？同埋呢個嗱，你今次冇選到權田修一 ，OK 唔緊要，你選咗林張洋，你係咪可以俾林張洋上下陣咧？呢個球員喺鳥西生岩嗰個表現都相當之穩定嘅，基本上即係令到佢個失球數字減少嘅。其實佢原本喺清水心跳咧，佢用到咁上下咧，佢係唔受重用嘅，佢就乘住鳥西生岩鬧門將方咧，舊年個賽季係借咗過去鳥西生岩，後屘就直情係。即係賣斷咗佢嘅直情。 咁你咁睇完呢兩場友誼賽，你個後防個接班人真係夠唔夠咧？真係。 其實我嫌唔夠嘅，因為基本上我仲想揾多一兩個係後生啲嘅中堅。即係其實你話加埋呢個吉田麻也。 其實都已經不得了了。 吉田麻也本身是不得 的。本身不得。還有因為他四年之後三十歲。 即是衰了很多。 衰了很多年。跟住還有加上這個。什 麼 六號的。六號。六號那個。 記不到個名字不要緊。 那不要緊。那個六號球員基本上。喂他不適合打防中的你就不要再揀。擺多次去打防中啦， 咪有可能新領隊啊試下陣。 嗱，雖然佢試陣啫，但係你連續兩次係咁樣嘅時候，我就覺得 唔好傻啦， 唔好再試啦，真係呢個人係唔得嘅。 八屌成才啊嘛， 喂，即係呢啲嘢，日本嘅球員唔可以八屌成才啊嘛，大佬。 日本嗰只個位都有睇啊，我想講。真係，但真，如果呢個六號同無線嘅六號比咧，我諗佢好啲嘅。 哇，唔係啊嘛，講埋啲咁嘅嘢。 但係佢抽水係抽到盡啦。 唉，真係。 好，咁啊，咁啊，最後交俾你講講呢個禮拜港超聯處女開幕周嘅賽程咧。 好啊，嗱，就頭先講過啦，就係傑志對和富大埔嘅星期五啦，聽日啦，9月12日8點喺旺角場嘅。咁仲有冇時間講少少大埔有啲新球員啦？係啦，咁啊，偉爾啦，大家知噶啦，有一個咧就澳門嘅。足球先生梁家恒， 補充少少，呢個係跟緊操嘅啫， 跟緊操啫， 未正式落實簽約嘅。 OK， 跟住仲有兩位澳洲外援啦，伊雲斯達打中場嘅，基比斯咧就中鋒嘅。佢之前咧就係效力呢個紐卡素噴射啦，就係希斯基嘅後備嚟嘅，噴射機就四場就入一球嘅。係啦，咁啊第二場比賽咧就係9月14日啊，天行元朗對流浪就係2:30啦，元朗大球場踢嘅。 OK， 嗱兩場波嚟講各有。觀點咧，首先嚟講，第一場雖然就話兩隊波可能嘅實力個感覺上比較懸殊少少，但係希望可以睇翻就話和富大埔嗰三名嘅新外援究竟可以點樣幫到隊波？ 唔係啊，有得偷雞啊，因為傑志之後要踢亞協啊，作客。 哦，咁睇翻死啦，作客都係咁啦，係咪先？即係嚇，唔係 大埔有和富大埔有得偷雞啊！呢場波如果 睇下偉爾點樣去配合翻隊波啦。咁就第二場嚟講咧，就係天人元朗對呢個標準流浪，其實兩班波勢均力敵嘅。上季如果印象中冇記錯，開羅戰都係2-2啊嘛。 系， 系咯，所以其實兩班波其實天人元朗係標準流浪，今年預期喺張寶春教練帶領之下，係對波會再快啲添嘅，加上一啲 阿夏志明啦，其實咁啊，季初嗰個 夏志明， 係啦，好似有傷傷地喎，夏志明。 咁佢仲有其他新嘅外援，譬如何詩佳，質素都唔係差。 但係要睇下，留意一下，如果佢入場睇嘅，咁要留意一下嗰日天氣情況啦，因為天文台話會開始變壞嘅個天氣係。 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譬如話假設天氣變壞咗，而冇得入場睇香港波嘅朋友，唔緊要嘅。亞運足球賽事星期日開落，強力推介大家睇一隊波叫東帝汶，因為呢隊波入面有超大量嘅葡萄牙同埋巴西籍嘅入籍球員。我講真的 ，OK， 咁咧就最後啦，讀一讀老細啲口信咧，就話：誒，阿維爺先就話到話伍健想做香港足球秦始皇，秦你老尾咩？秦人低啊，福你一街。 唔係喎，講少少先，個收費咧，截至對大埔嗰場 波，有一樣嘢係喎，係喎，有一樣嘢睇一提翻喎，即係今季個票價嗰度咧， 對對都唔同， 對對都唔同，咁啊，我講。是啦，嗱，傑志同埋東方咧就係80啦，優惠就係30嘅，跟住咧元朗流浪黃大仙同大埔咧就係60蚊同20蚊啦 ，YFC 奧迪咧就係60蚊同20蚊，但係對住東方傑志南華同埋飛馬咧就收80、50嘅，南華未公布，嗱飛馬咧就唔同啲，就收160同埋30蚊嘅， 係。 O K， 咁即係變咗嚟講，呢上上嘅招其實足總嘅網頁入邊都有公布嘅， 真係要留意一下啦， 要留意翻啦， 場場都唔同嘅， 係啦。咁當然啦，即係有啲賽事，譬如話如果有免費入場，即係俾一家大細娛樂下咁啊，都幾開心。即係家庭票啦，我 補充多少少，頭先講個六號球員心中真人，喂，心中真人真係千祈唔好再叫佢打防中啦。 O K， 縮翻去打中堅。 好啦好啦，夠啦夠啦夠啦，過曬鐘啦，我哋都講住啦，係咪先啦？好，聽晚嘅時間啊，期望大家8点钟旺角球场见，睇完旺角场，顺手睇埋我哋11点远大球场，之后再睇埋德甲， 接受我哋一位， 瞓醒再睇埋日职，话几开心先，系玩咁耐啦，讲咁多先，听晚11点远大球场再见，拜拜， 拜拜。